而现在在得知雷少手里捏了燕郊不少地的时候，沈父又一再强调他看走了眼，各种强调要沈浩多跟雷猛联系，拉紧关系云云。沈浩都替老父亲感到脸红。竞标会上，沈父见雷猛跟秦锦城未中标，又鼓动儿子去巴结安哲臣，势利的嘴脸让沈浩感觉到恶心。从那以后，他便再也不去公司了，以逃避的态度躲去了郊外的度假区。他没想明白，不管是雷猛还是安哲臣，那都是跟他一起长大，并且从最初都是一起玩乐的人，为什么到最后他们的人生会各尽不同呢？一个从最初就是智慧担当，要事业有事业，要成就有成就，一个是小魔王的代表，狂妄不羁，目中无人，偏偏活得潇洒自在。现在这俩人都成了他们这帮废物中的翘楚代表，事业上风生水起，公司更是蒸蒸日上，只有他废物还是个废物。原来天真的一直都是他呀。沈浩盯着来电迟疑一瞬间，到最后还是接起来。 小马， 浩子，你在哪儿呢？方便给我帮个忙吗？ 雷猛真心当朋友的人不多，沈浩算是一位。虽然两人因为之前的一些事儿有了些隔阂，但雷猛觉得这都不是什么大事儿。真有所求的时候，这些人里面他也只信沈浩了。 什么？ 沈浩直接忽略了雷猛的前一个问题，抓了他话里的重点。 也不是什么难事儿，就上回我不是让你把我的车都给处理了吗？现在能不能借一辆出来让我开一晚上？ 都说了你会后悔的，你还说不会？什么这车已经配不起你现在的气质。哎呀，雷大少爷，你虚不虚啊？ 虚虚虚，帮人帮到底成不成？好哥哥，急用救命好不好？ 我操，猛子，你不会又跟人玩赛车吧？我以为你现在都不这么疯了。 不是，比这事还急呢，行不行到底？ 行是行，不过要明天了，我人现在京郊度假区这边，一时半会儿回不来。 正好跟老秦总的在同一个地方，雷猛顿了一下说道。 哎，报个位置，你那还有什么人啊？都是些什么车？ 还是那一帮，除了你跟安哥、江哲之外，该在的都在。 行，地址发我，马上到。 雷猛从车库里挑了一辆性能最好的机车，全副武装后便开上了高速路。入夜后的道路比白天安静了不少，越往城外人越少，两个小时的车程，雷猛愣是一个多小时便到了。他到达沈浩别墅的时候，夜里十点还不到。沈浩的别墅里灯火通明，男男女女玩得更欢。雷猛刚刚迈进去，便被一群男男女女给围了个严实。 哟，雷大少爷可是个稀客，好久不见啊。 雷少，姐姐想死你了，怎么舍得出来了的？是不是被你们秦总抛弃了呀？ 快到姐姐这里来，让我安慰安慰。哎呀，你说秦总长得再帅也是个男人是不是？哪有姐姐会疼人呢？ 雷蒙眼神发冷，微微一扫，这些原本想往他身上贴的人都规规矩矩地站到了他一步开外，不敢再往他身上来了。雷蒙也没有理会这些人，只是走到门口的时候回头扫了一眼说道， 你们这些凡夫俗子哪比得上秦锦城的旷世美颜啊。 我说了吧，雷少就是被秦总的脸给迷惑了。 天，这世上能比雷少那张脸更吸引人的也只有秦总了。 哎呦，我的少女心啊，被伤得拔凉拔凉的，我也是天姿一般的容颜，在雷少眼里怎么就成了庸脂俗粉的？这怕莫不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吧？ 就是就是，早上的新闻你们都看了吧？雷少跟秦总，这可是公开出柜的意思啊！ 我居然还觉得挺配。 那莫不是挺配，是配一脸，配一脸。 雷蒙郁结不安的心情因为这些话好了不少，他在二楼的位置找到了醉生梦死的沈浩。 啊，猛子你来了，怎么这么快？你飞的吗？ 这是醉得不轻吧？ 嗯，飞过来的，老子刚长出来的翅膀。 雷蒙走过去，坐在沈浩边上的妹子自觉地让了个位置，雷蒙也没坐下的意思，抬脚踢了踢沈浩的小腿。 能不能站起来？ 可以，你都长翅膀了，哥还没那么没有。等会儿，你先拉我一把。 旁边的男人伸手把沈浩给架了起来，抬头看向雷蒙说道， 猛哥怎么有时间出来了？还以为以后你都不跟我们玩了呢。 哎，没不跟你们玩，就是最近有点忙，忙过这阵儿请你们吃饭。 就等猛哥这句话。猛哥，我刚听浩哥说你要借车，你看我那辆行不行？ 另一个十八九岁的男孩子凑过来好好的递上自己的车钥匙，沈浩看了一眼拿到手里按了一下说道， 这车挺骚的，小猛肯定会喜欢，那给你。 沈浩把车钥匙递给雷蒙，自己又跌回了沙发上。雷蒙眉头微皱， 你们几个看着他点，别让他再喝了，找个房间把他扔进去，其他人也不准喝了，早点收拾了各回各家，等我办完事再过来，要是看到你们还没把人清干净，可别怪我不客气。 雷蒙说话向来狠厉，这些人其实都很怕他，只有沈浩不耐烦地说道， 小猛你要做什么？你是不是也想学老沈那样管着我？别管我，我讨厌别人管我，我就废物怎么了？我 雷蒙上前一步架走了沈浩，拖着他进了旁边的休息室。 行了，耗子，没人说你是废物，老实待着，不许喝酒了，等我办完事儿再回来找你。 沈浩迷迷糊糊地拽着雷蒙的胳膊问道， 你要去哪里？找秦锦城，我听说他被他老子抓了，是不是真的？ 浩子，你也知道他是锦城集团的太子爷？ 雷蒙眼神发沉，觉得自己连废物都不如。 刚知道的，猛子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？嘿嘿，我说你怎么冒险也要接近他？原来是因为这个。 不是，我接近他不是因为这个，我也是今天才知道他身份的。浩子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并没有那么复杂，我和秦锦城之间的事不是你想的那样的。 是啊，安哥说你舍不得让他碰，却愿意为了秦锦城公开出柜，就因为秦锦城是锦城集团的太子爷。哼，钱呢，真他妈是个好东西啊。 猴子， 不过我不相信你是那种人，你那么高傲，真要为了钱就肯出卖自己的话，那也就不是我认识的雷猛了。所以你是真喜欢秦锦城了？